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以时光门世，一切人却在亏折之中，唯信道而且行善，并以真理相劝，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